大家好，今天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都系情商翻阿笋哥，因为牛医生考试， 牛医生又考试， 唔系继续考好捻多试考啊， 考咩嘢咧？ 皮肤科啦，好捻柒多嘢考啊，仲有一样嘢出嚟唔读啊，冇乜用啦。 哦，系咪其实好似听讲，因为我大佬都系护士嚟噶嘛， 系 佢出嚟都读咗好多个。 你大佬有冇女沟啫？介绍俾我沟下。 吓、啊，你哋大把女沟啦。 屌你啦！大把女溝，我咁撚耐未溝過啊，大佬！ 喂，今日我哋保持嚴肅先。 好， 原因係因為我今日係想講下呢條題目，就係、是、過年過唔到。係，係啦，即係咧，我都懷住悲怆嘅心情啊，悲傷嘅心情咧，去講呢條題目啊。係，就係緊祝呢、這個嚇、啊，即係有剩翻喺世界上邊人都嚇、啊、新年快樂嚇、啊。 大家咁話新年。 係啦，因為即係其實事源就係咁嘅，即係我諗大家都知噶啦。就好似係年三十夜之後，三十早上咁樣咧，廿九咩？ 記得可以年廿九。 佢話咩？ 廿九收攞嘛。 哦，係咩？通常啊，係喎。 廿九三十啊嘛。 係咯，咁樣唔緊要啦，時間都冇乜所謂。總之咧，朝頭早喺落馬洲裏邊咧就發生咗一單撞車案，咁咧就阿司機咧其實咧就係、是、因為醉酒駕駛啊，跟住然後咧就。架车翻侧啦，就冧咗六条友咁样。 系， 咁啊，即系呢单嘢咧，就我琴日就睇咗份明报。 系， 我发现咧，明报咧就将呢个人咧，即系将司机个相咧，就登咗出嚟，仲要冇打格仔。 应该啊。 即系咧，嗱，我就持两种观点啊。即系咧，而家其实咧，全城沸腾咁样去讨论紧，话要将呢条友加监重判啊，斩佢老母啊，即系拎出嚟鞭尸枭首，仲有列光之刑咁样啊。 咩叫列光之刑？ 哇！屌你有冇睇咸片啊？ 即系屌屎忽。 唔系，即系屌爆嘅屎。 中意做呢啲嘢喎。 唔系，即系咧，我就，但系咧，我就又谂翻转头，就系咧，其實我哋應該用邊個角度，即係我哋應該用邊個 standard 去睇呢，因為呢我哋嘅社會呢就係咁啊，如果你唔係有心謀殺嘅話呢，呢單嘢其實好明顯㗎啦，即係六個人一定同佢無冤無仇，佢又好明顯係有酒精嘅影響。於是乎其實你殺一個同殺六個同埋殺二百個嘅情況是一樣㗎嘛，你可以開著架貨櫃車唔小心砰咁樣撞埋架火車到，然後死咗好撚多人，其實你個刑罰亦都係一模一樣㗎嘛。原因係因為即係你喺一個唔 conscious， 即係喺一個冇意識嘅情況底下殺人呢，即係根據我哋嘅法律咧，係應該判得輕啲噶嘛。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大家又點睇咧？ 我舉一個例子你聽，記唔記得當年啊，邱德根個仔啊？ 唔記得。 邱德根個仔喺80年代初期，好似八 喂死咗未㗎？根哥。 邱德根好似未死。 係嘛？ 邱德根 仲係老人痴呆情緊。 扮老人痴呆，個撚樣又喺老人痴呆。 即係全世界都知㗎啦呢單嘢。不過唔好啦，翻轉頭。 邱德根個仔咧，當年就飲醉酒衝搏咯。當年的、警務人員的身是很多那些、孭帶的，記不記得？ 哦，即是那些閃光帶嚇嚇。 打斜嗰唔係啲閃光帶，打斜嗰啲皮扣嚟扣住啲 water， 扣住啲小老寶嗰啲咧，好大陣仗噶嘛。當年佢揸架車嘅時候就勾到呢、這個，佢衝爆咯，勾住個差佬。 今日拖咗幾十米啦。 咁咧拖咗幾十米係事小，佢唔停車不但止，佢拖咗唔係幾十米，拖半個九龍。在龍翔道，我有記憶就是龍翔道衝的薄咯，足足咧喺旺角鬧市先截撚到佢。你想下拖了幾遠？ 應該話冇近啦，那個差佬。 咁咧，佢試過落車睇兩次，因為嗰啲警車後面跟住佢，開槍就打不到。咁咧，佢落車，佢揸嘅車嘅時候係點咧？二 set 型諗住揈甩個差佬，即係諗住係揈啊！架車二 set 型揸，咁你揈甩咗差佬，到時架車走甩咗，我揾律師打啫，話唔係我揸都得噶，啱唔啱先？ 嗯哼。 咁咧。佢揈咗兩次落車睇都揈唔甩，第二次用腳踢， 咁即係佢個抽已經係一條屍嚟㗎啦，其實已經 拖半死啊，未死得曬啊，仲有掙扎嘅。咁、那個差佬因為扣住咗剝掹唔甩啊， 點解唔就咁解開佢，將佢抌落地咪算數？ 佢飲醉咗酒啊， 哈哈哈。 咁咧係勾住咗車底啊，好似勾住咗個車底嗰啲即係機件。咁佢又揈又揈唔甩，落車踢又踢唔甩。咁卒之俾 roadblock 截停咗啦，好似撞咗 roadblock 先停嘅，我記得就是、撞咗警車先停。咁啊車上面仲有一個女仔嘅，話當時飲醉酒咁啊拉撚咗邱德根個仔。喺呢單嘢裏面佢係受酒精影響啊，卒之判終身監禁。嗱，英國佬嘅年代有一樣嘢好，佢覺得呢個嘢已經係謀殺，諗都唔使諗啊！你受酒精影響冇理由落車踢條屍， 冇理由落车揈，冇理由揸架车意识型揈条尸，即系揈个警察。 即系你有意识咯？ 有意识去揈甩佢啊嘛？呢啲 哦，即系佢个仔系判终身嘅。 判终身，判咗终身监禁嘅个仔。呢啲直系杀人犯。你话今次呢件事，你饮咗酒，揸住嗰个系坦克车嘅大佬，喺马路上面最劲系你噶啦。除咗坦克车之外，你居然揸住呢架车周街冲。你饮咗咁多啤酒，你仲揸车，摆明玩嘢啦。即系等于一个人，一个士兵，去到一啲嘅平民地区去制造暴乱嘅时候，你大量饮酒，去到乱枪扫射，呢啲简直系谋杀啦。 不过我今日咧睇，即系我唔系今日 ，sorry， 琴晚咧夜晚睇《明报》 啊， 佢话有一个，即系佢讲翻咧人咧对个酒精反应系点样，即系去到一百嘅时候咧，佢系九十几嘛，去到一百嘅时候咧就 系 讲你个判断力开始失常。咁然後咧就佢就話你其實個血液裏面咧嘅酒精含量超過二百個毫克， 一公升超過二百毫克 mmol per liter。 咁我就喺度諗同埋但係咧佢好 critical 提出一個觀點嘅，即係呢個我諗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就係話一個人咧，如果佢咧進入咗呢個第三階段啦，即係一級、二級、第三級嘅時候咧，咁樣咧佢其實咧。有一個咁嘅機會，就係佢唔知道自己係最緊嘅。 係。 仲有一個可能性，就係咧，佢呢個真正咧呢個醉酒嘅高峰期咧，佢喺醉酒嘅高峰期之前上咗車。 係。 然後咧，到佢揸緊車嘅時候咧，就佢就飆到上醉酒嘅高峰期，令到佢嘅判斷力突然間失常。係。係咯，咁樣咧就所以就引發咗呢件咁嘅事。 但係我想講一樣嘢，香港呢個係普通知識嚟嘅，醉酒係唔應該駕駛。等一個普通知識，你條女嚟緊姨媽嘅時候，你會屌佢噶嘛？ 喂，唔係，好多人中意衝紅燈嘅喎。 即係一個普通知識。 喂，但係就嗱、我又話分兩頭，即係嗱，講真，有兩件事，我諗即係大家都經驗過。第一咧，即係大家憑良心問一下，有邊個憑有冇試過坐過醉酒佬揸嘅車？呢個第一點。 係。 第二，有冇真係見過自己朋友醉醖酒揸車？第三。如果你自己有冇试过饮咗两杯，但系又唔系好醉，出去揸车咧？嗱，如果咧你呢三个情况咧都冇试过嘅话咧，就证明两点：第一，你冇乜朋友；第二，你唔饮酒。即系咧，我谂咧，香港咧接近咧， 好普遍， 接近99%嘅马佬饮完酒都系照揸车嘅。 但系喺一个负责任嘅人里边，嗱，我曾经有一单嘢令到好痛心嘅，因为嗰次真系送咗我朋友上山。在我啱啱畢業97年嘅時候，我做一套黑西裝，原因就我送咗三。 係咪阿文興昌做嘅？ 嗰件唔係。 我見到你阿文興 昌 啦，都係黑西 裝。做生意，我真係做一套黑西裝，我人生第一套黑西裝，三件都係三個場合都係嚟送賓，真係。嗰套黑西裝第一個送嘅就係揸咗一個女仔，咁啊成班開開心心去飲完酒，個兄弟啊新郎哥個兄弟就揸架車。就喺呢個觀塘繞路嗰度，報紙有賣啊！成架車係飛撚出咗呢、這個欄杆，撞落條燈柱度，即係嗰啲圓空燈柱喎，飛撚出咗觀塘繞道嗰條欄杆，撞條燈柱再跌落地，冚車慘！ 冇啊！ 冚車死曬。 嗯哼。 咁呢個女仔係我相熟嘅朋友，十幾歲啫。咁佢阿媽喺當時喊都唔識喊，真係，即係去到靈堂都喊都唔識喊，呆曬咯。真係呆曬！ 你見到今次都係即係咧， 呆撚曬㗎！ 傳媒咧不停咁樣去報導咧唔同人嗰個反應啊！即係咧，你見到個情況好極端嘅，即係有一個咧就係、是跪低啊，呼天搶地啊，然後話即係你一定要重判、重判又重判 啊！另外有一個人個老豆咧係戇鳩樣嘅，如果你哋有留意， 嚇到戇咗，即係嚇到戇咗。 佢應該係著橙色衫、戴金絲眼鏡嗰個阿叔咧， 嚇到傻咗啊！ 係冇反應啊！ 係因為呢啲係最驚嚇。人類喺最驚嚇嘅階段會係點呢？完全唔識任何反應。嗱，呢個係動物嘅本能嚟啊！大家揸車咧，如果喺外國揸車有個咁嘅經驗就知啦。有啲車喺個路牌嗰度有隻鹿嘅。我曾經坐過阿媽手車喺英國，當時啲 highway 係最慢係100噶嘛，即係最少你開到100噶嘛。當時架車係160，前面有隻鹿。咁咧，我哋響安，你知唔知係鹿做咩呢？ 冲过嚟， 停低啊！呆咗，真系呆咗，因为最紧张嘅阶段呆咗啊嘛！我哋条刹车痕啊，我谂40米都嚟头，真系噶，抌捻到，即系你闻到刹车味 咁之後咧，我因為我阿媽揸，我直頭將佢個胎盤扭過嚟我嗰邊，即係架車開始停得咁上下，架車咪閘橫咗咯，停得快啲，嚇到大家呆咗。最驚嘅人係最驚動物最驚嘅階段係咩咧？唔係嚇，唔係呼天搶地，唔係咩呆咗，真係呆咗。 其實人都係嘅。 系啊，吓捻到呆咗，真系傻捻咗，吓捻到，我哋俗称就呆咗啦。咁咧呆咗系最恐怖嘅惊慌，极级惊慌就会系咁噶啦，真系呆捻咗，你乜都唔知啊。 咁点解唔拣撞埋佢咧？ 咩唔拣撞埋？ 即系撞埋只鹿嗰度。 屌你啦，嗰只鹿啊，我谂埋六尺高有，即系六尺高嚟头，超过一吨重啊！你撞埋佢，屌你老味死梗啊！你同佢都车毁人亡啊仔！即系你唔系谂住嗰只老鼠，你老鼠啊撞埋佢啫。嗰只純鹿你撞埋佢渣都冇撚得剩啊！你架車係裝甲車都死啊！屌，嗰邊我老母講啊，隔離屋嗰個人撞狐狸啊，都重傷啊！點解咧？因為你架車開得快啊，狐狸撞埋你啫嘅時候， 佢好似一粒大嘅石仔。 係啊，佢衝埋，佢一撞彈起，你再撞埋擋風玻璃都重傷啊！唔係講笑啊！之後個氣袋彈出嚟，屌你老味個氣袋時速60公里啊，大哥！ 哦， 打爆面骨㗎， 打爆胸骨。 系啊，唔好讲笑啊！屌你，好彩嗰次避到咋，只纯碌撞埋嚟渣都冇得剩我哋，即系你撞埋真系死亡啊！嗱，喺人最惊慌嘅阶段，会系成个人呆捻晒。咁喺今次嘅事件里边，呼天抢地嗰啲反而好啲，因为佢发泄咗情绪嘛。 系，佢将佢道气过咗出嚟吓。 阿笋哥头先讲一样嘢，香港有好多人都系坐过醉酒佬嘅车。我想讲一样嘢，逢系醉酒佬嘅车，嗰个人咧饮咗酒，第一件事唔应该揸车，因为呢个系唔负责任嘅行为，亦都累死几条人命。我有一个同事，块面有笪疤痕，边个我唔讲，佢亦都可能有听呢个节目。我问你笪疤痕点得翻嚟，佢好伤感。佢话有一次系澳洲揸车，澳洲揸车好冻， 女嚟噶， 仔嚟嘅，架车里边有男有女，全部留学生。咁咧，个个都系开住少少窗，有啲先风吹入嚟，你个人冇咁攰。你揸过外国啲公路，你知噶，大直路一个钟啊， 系个景观冇乜点， 系啊， 嗯哼。 咁你又開始悶，個人瞌眼瞓。如果你閂窗揸咧，架車暖咧仲大鑊。所以我坐我阿媽車咧，我阿媽永遠都係嘅，搞低玻璃窗，啲風吹過嚟，雖然割肉，但係你個人醒。佢就係因為驚嗰個人話當後座嗰個留學生，因為佢第一年過澳洲，咁啊搞高曬窗，佢搞低佢又搞高，佢搞高你又搞低咁樣。咁啊卒之架車開著暖氣揸，瞌眼瞓，撞咗埋棵樹度，後邊兩個留學生瓜柴。即系阿爸阿妈俾钱去读书，咁啊死捻咗两件。 不过我听呢、這个，我嗰时候喺新疆啦，新疆同美国咧嗰啲车路好似嘅，即系一路行咧个景观冇乜点变，一条大平路，然后咧两边系山，一路都冇变到嘅。咁然后咧、那个司机话咧，如果佢咧嗰时候就话，我哋觉得佢开得太快，其实，咁我哋特登包咗司机嗰时候行条路，我话喂开得太快，慢啲，佢唔可以慢，慢就一定撞。 系， 然后咧佢话一定要快。咁然後咧，咁後來問，即係落上車，大家開始揸住個雪嚟傾下偈咁樣啦。佢話咧，因為個景觀冇乜點變啊，冇嘢可以認，即係你根本你個眼睛冇集中點， 冇集中點啊嘛， 冇集中點你就開始眼瞓。 啱啊！ 佢一定咧要開得好快咧，令到自己有少少驚。 啊！ 咁咧先至可以令到 你個人精神啊嘛。 係啊！佢話第二點就係咧，如果你開得快咧，人哋搶你嘅機會會比較 低 啲。咁咧，但係呢個咧，即係新疆咧嘅警察咧，佢就係針對你一個點。佢咧就咧，你會得閒咧行下咧就見到 C stand 有支 C stand 隔咗出嚟。大家知唔知咩 C stand 咧？就是、我哋影相嘅時候咧，如果要落旗板啊，即係落塊遮黑嗰啲旗板嘅時候咧，就有隻銀色嘅腳咧，就三隻腳嘅咁棟喺度。咁你就會見到咧有隻 C stand 舉咗樣嘢測距標嘅。咁然後咧隔離咧，你咧就會咧發現咧喺你行緊八六米嘅時候咧，突然間再前少少行多10米嘅時候，有個牌就只可以開20嘅。 屌你，你冇開十。只可以停车，屌你！ 因为咧，佢又有一个道理嘅，就系、是、咧，因为咧呢度就快入到市镇啦，所以你哋个车速要减慢，但系就唔系20啦，即系20就摆到明屈你钱噶啦。咁咧佢咧嗰时候咧就话，如果你超过40嘅话咧，我就罚你200蚊。 点拆得设计啊？屌你！ 所以咧我就讲咧，我哋嗰时候差唔多坐6日车啊，罚咗3000几蚊 total。 系啊， 翻3000几蚊，条数我哋包嘅要。 系， 咁呢个紧肉嚟噶啦，即系咧大家都知咧，你两个选择，开得慢，俾人打劫， 系， 同埋撞车。 啊，咁我开得快啊，屌你老！ 开得快罚钱咁。 我谂住宁愿罚钱啊，大佬打劫好卵得人惊啊，啲恐怖分子屌屎忽噶。 所以咧，大家咧，如果喺即系咧去到一啲有长公路嘅地方咧，即系有呢啲嘢，你一定要同个司机讲定先，唔系咧你又觉得人哋呃你，咁玩都玩得唔开心。 我阿妈当年都系开得好卵快，我阿妈都系。 不过我哋言归正传，讲翻嗰件事啦。 嗱，嗰单嘢咧，我觉得一样嘢，第一，六个家庭少一个成员过年，呢样嘢系好，即系好沮丧。佢唔系病啊嘛，你话病就话佢过唔到年啫，佢真系意外，系好令人伤痛嘅一件事，亦都系令人好震撼。第二样嘢，我想讲翻一样嘢，嗰个司机直头系杀人凶手。你明明饮醉酒，你唔好揸车，你唔好觉得自己啊，我酒量好犀利嘅，你嘥卵气啦！饮醉酒，你连行都行唔到啦。醉酒佬系最得人惊嘅，亦都系最乞人憎嘅，周街打人，见唔少啦，嗰阵时出嚟捞嘢。屌閪就屌唔撚到，仲賴條女，所以好多女都係噶。你過江咧，一有醉酒客就唔接噶啦，因為麻煩啊，上到嚟。 喂，但係好奇怪喎、哦，你諗下落親級，你冇飲汽水啊？ 唔係飲到某一個階段，你落級飲酒咧，通常飲醉酒就唔會去叫雞，唔會帶女出街。 但係啲點講咧？嗰啲卡拉 OK 一定係要上房先會賺到你錢㗎嘛。 但係飲到通常你諗住去嫖咧，一罐起就兩罐子。就唔會搭起搭落嘅，逢係搭起搭落嗰啲咧， 就冇搭零啦， 冇噶冇搭零嘅，即係就唔會去叫雞，因為你唔硬就一定會玩嘢噶啦啲撚樣。咁咧試過有一單嘢咧，嗰陣時咧就係澳門好出名，咁咧嗰單嘢就係 啲女有冇成日誤會你飲樽酒咧？ 沈哥你個冚家產， 你係咪想死啊？屌你老味！你成日话我唔叻嘅，屌你话你点知啊？条颈 嗱，你睇下大家观众睇到佢反应咁大，知道咩？ 知系猛啊！微软， 微软， 低高霜。嗱，咁咧，澳门有一单又试过好出名嘅单嘢。咁话说有一个江湖中人，边个唔够胆讲？咁咧有一次饮醉酒，咁饮醉酒嘅夜总会，咁咧就唔硬，佢咧冚一条女一巴。佢有冇搞撚錯啊？屌你老味，吹又唔識吹，咁出到嚟仲炸鳩 我媽咪型嚇， 炸鳩間牆型。喂，唔撚係話條女咁撚樣㗎？喂，唔收錢俾嗰條女間牆都算數，知你係即係某人咁樣樣，俾嗰條女你又唔得，出唔到嘢。咁咧條女第二條女出嚟已經講啦，喂，佢飲咗好多酒喎咁樣。咁你知飲咗酒，條撚唔硬射唔到嘢係好正常啦。咁咧條撚就開始搞事啊。咁搞事嘅時候咧。佢係 call 碼，即係叫啲細佬嚟啦，就去搞人哋間牆。咁人哋間牆都唔係傻啊嘛，咁啊即刻即係打電話俾澳門一個非常非常之有份量嘅人。嗰、那個人叫八爺，嗱八爺係做生意出身嘅。八爺呢、這個人唔係黑社會，亦都唔係江湖中人，佢係做生意出身，係阿何厚華先生咧就叫佢搞一個嘅咩遊樂同學會嗰啲咁嘅嘢啦。但其實呢就是管治澳門的地下勢力 的，即是去平衡勢力的。 是、在澳門平衡勢力，為什麼八爺會這麼吃得開？因為八爺是做賭台生意，你弄閪他真的肯借錢給你，你不行他肯泼水給你，這些就叫有江湖嘢啦，就不是說出來劈友有江湖嘢嘛，傻仔才叫人劈友的啫。而家咁當年呢他組織這個澳門遊樂會的時候呢，誰有來呢？竹聯幫三口組霹靂堂， 霹靂堂喺邊度嘅？ 台灣三大黑幫之一。 哦，係啊。 竹聯幫、四海幫同霹靂堂。咁呢班人會嚟到呢、這個澳門，為佢嘅即係成立儀式嚟到慶祝啦。連山口組當年嘅大哥都有。咁你諗下呢個人嘅份量係幾多啊？咁佢就打俾八爺啦，喂，有件咁嘅事，粒聲都唔出。八爺打咗一個電話。就俾邊啲人嚟咧？國安， 即係喺大陸飛過嚟啊？ 唔係啊，澳門最惡嘅，記唔記得當年澳門白力白立槍林彈雨嘅時候？ 我同阿區哥打仗， 同阿區哥打仗，突然間喺兩日之間，全個澳門平靜曬，係邊啲人做啊？國安，國家安全局，大陸最惡嘅黑幫係咩咧？國安，國安喺當年咧喺澳門咧有好多我即係古惑仔咧出位嗰一輩咧。是突然間夜之間不見了人，大家不會再問他在哪裡，因為都找不到人，怎麼問呢？屍都可能在海底，因為當年澳門的搞到立立亂，真的搞不定，一定要用強權去鎮壓的時候出名國安。那 八爺打個電話俾國安啦，梗係。咁 其實即係特務組織啦。 係，咁呢個江湖大佬就從此喺江湖消失。 哦，係啊。 係啊，真係嘅，即係諗都唔使諗。 咁小事？ 你唔係小事啊！澳門一間大嘅夜總，嗰間唔係夜總，即係嗰啲骨場，我哋所謂嘅桑拿浴室，你搞嗱呢個係最快 settle 嘅方法，你冇得傾。你約對方出嚟傾，斬好似當年阿區哥咁腥風血雨。你既然搞事，你既然玩嘢，國安搞掂。 Mm-hmm. 我唔知國安捉啊佢去勞改定喺邊度。總之以後澳門見佢唔到。 Mm-hmm. 即係最簡單嘅方法。所以醉酒佬係好麻煩。飲醉酒亦都好類似。你唔飲醉酒，咪唔會搞成咁啦。 咁係。 即係講真一句，醉咗酒，你任何男人啊，我講緊十八歲以上啦，而家十八歲以上都俾飲酒。我想大家都試過醉酒的感覺的啦、 嗯、 大家亦都知道自己喝到多少會醉的啦、 嗯、 即是你不要告訴我順哥我不能知道我平時對很多都不醉我不相信我想你喝多少會醉大家心中有數 因為其實是有個數可以度的嘛你大概去到、即是在半打啤酒呢、 啊、 一個人喝半打啤酒呢其實你已經是去到你個 index 已經去到 grade 3嘅啦，即係已經去到超標三倍嘅啦。因為佢唔係用你個人清唔清醒去量度你有冇醉酒，而係用你個血液裏邊 嘅含酒精量 啦。 我唔使講呢啲啊，唔科學嘅。例如我出嚟同人玩，好多人都知道自己飲到兩罐啤酒就 wing 嘅啦。我九護士，我最多可以飲到幾多少？七罐我就降低嘅啦。自己知道自己會飲到幾多少。飽肚可以飲八罐，空肚七罐，即刻降低，都唔使諗。即係呢啲係大家都知嘅，大家知道自己嘅酒量去到邊。好心你飲撚咗咁多，你唔好揸車啊！你擺到明係謀殺，你擺到明而家係揸支機關槍去旺角鬧市面咁開槍，一樣嘅就。呢、這個人唔止應該重判，應該判打靶添啦，我覺得。即係唔係話啊？我哋應該係 嗱，我覺得即係咧，我本來咧我就一半半嘅，因為咧我覺得咧即係。即係現代個司法制度咧，佢個即係佢個好處咧，就係在於咧， 零濫莫縱， 唔係公道咩意思咧？就係譬如話咧， 唔係零縱莫濫。 譬如話咧，你犯幾多罪， 啊、 我就要判翻咧你同等份量嘅懲罰。譬如話你冇理由偷兩條香口交槍斃㗎、 啊， 即係你譬如話我以前都有同大家講過，即係美國有條法例叫三步出場。即係咧，如果你係犯罪犯三次嘅時候，無論如何你都要打靶嘅。係。咁樣咧就咁但係咧即係香港咧，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喺司法制度上邊係一個比較成熟嘅地方。係 啊 係 啊。 佢咧就係佢就用譬如話佢而家有問，即係佢而家有問題，咁樣我哋最多就判到佢十年咯。 系， 咁然後就係佢，然後就要賠罰款50,000咁樣啦。咁其實咧就係已經係抵消咗佢嘅罪過啦，咁樣。咁咧，但係咧，即係我初頭都覺得，即係咁好啦，咁樣佢都始終佢冇走噶啦，佢都要點都要承擔今次嘅罪過。不過佢有樣嘢咧都令人幾失望嘅，就係咧佢飲完醉，即係咧佢今次有一段好短嘅新聞咧去介紹呢個揸車路咧個反應嘅。就係話咧，佢唔認罪，佢要上訴。係，即係我心諗咧，這個反應咧係真係近乎戇鳩同低能，係弱智。即係咧，我覺得你飲醉酒，你個良心已經咁撚差噶啦。即係唔係？即係你撞死咗人咧，我就當你係無知。即係我又當你係一個 係受酒精影響。 係啦，受酒精影響同埋係一個即係冇即係 冇自制能力， 即係冇自制能力嘅人。係啦，咁樣我都覺得好啦，你已經得到你應得嘅懲罰啦。但係佢態度上邊咧，即係其實咧，所有人即係如果你唔係一個窮兇大惡，你如果咧求其懟冧咗人，其實你內心都好愧疚。 係， 但係佢個反應就係、是，我唔認罪。 呢啲咪閪佬咯。 即係咧，我覺得呢啲人 醉酒佬係咁㗎，中意飲酒啲人真係㗎，我認識好多，中意啲酒鬼咧真係㗎，酒鬼同道友一樣好撚乞人憎，即係佢為自己嘅利益或者為自己嘅嘢嚟辯護，成日都話我做呢啲係啱嘅，我做呢啲係啱。你車死六件。人哋而家同你講啊，我判你幾多少？我上訴，我覺得呢啲入到去監獄，屌講真一句啊，小弟今日冇乜錢啊，有錢關照入邊嗰啲隊都冧你啊，屌你刨尖兩支牙刷，一日插你兩下，我屌你好唔好？我唔信插你唔撚死，我就抌300,000出嚟，三秒鐘用曬，我睇下嗰支牙刷會唔會係你左個左頸入右頸出？即係講真一句啊，你要咁撚老撚土，我咪同你老撚土咯。 係咯，我真係覺得呢啲人咧，真係。即係其實就係好差好差嘅， 啱啊！ 即係因為不過其實咧講真，即係而家我哋出嚟講， 唔係佢擺到明咧，嗱我自己講啊，順哥，我自己嘅二回 得到啊！我自己嘅即係理解，佢根本係揸住架車去殺人。 嗯， 即係你飲咗酒，你揸個咁重型嘅車，你走唔醒會點㗎？拍埋一邊㗎嘛。 係。 佢唔係喎。 不過你見到。其實咧，我懷疑咧，即係咧揸車嘅人咧，其實咧好多，即係又唔係好想話去描黑某一個行業。咁但係咧，有時咧聽到好多負面嘅新聞咧，都同揸車佬有關嘅。 嗱，點解咧？ 嗱，我想講幾樣嘢先。第一，即係近排有個27歲嘅揸重貨櫃車嘅司機，佢係車到人，喺香港啊，仲要車到人扮冇嘢走咗去，最尾俾人捉到啦。今次走鬼又係啦。咁以前同埋咧，聽講咧，好多咧以前揸車啲人都中意打架嘅，所以咧成日咧即係聽講啊，我真係冇見過，即係咧成日話喺車後邊咧又有水喉通啊，有西瓜都有剩咁樣嘅。咁然後咧就仲有話呢個揸車司機咧，仲有譬如的士佬啦，的士佬成日都俾人屌噶啦。係。即係咧，通常都好似呢個行業咧，似乎咧都會聚咗一啲有問題嘅人喺度。 嗱，我咁睇啊，第一呢個行業啲人一定冇讀過書。细个唔读书，大个先做运输啊！细个有读书，大个使乜做运输啊？第一，第二样嘢，长期喺架车度，长期喺道路上边，长期喺一个即系密封嘅环境里边，系好令人即系 脾气会暴躁， 脾气会好暴躁。咁揸车嘅时候咧，呢、這个争位啊，揸车嘅时候大家唔让大家咧。亦都導致佢哋個脾氣更加暴躁。 佢哋唔會讓噶， 係啊， 佢哋只會等人哋讓佢嘅啫嘛。 啱啊，咁所以咧，揸車嘅人，即係職業司機嘅脾氣係會比較差啲。第一，佢哋冇讀過書；第二，冇乜教養。你唔會話啊，我某某大學、某某哲學系、某某呢、這個佛家畢業去讀去做呢啲三個博士學位、四個即係 diploma 去揸車冇啊，一定係細個唔讀書，大個先做運輸嘅，一定係一啲好草根嘅人。好草根嘅人解決問題咩咧？數珠最簡單嘅方法，武力。 嗯。 話説小弟當年學師嘅時候有一單嘢好搞笑。咁咧，我哋咧送，即係我哋要同阿平仔去推武啊，推武去試。咁咧，老細打電話來，跟住老細喺度媽媽炒炒啊。點解咧？我哋等一部 lift， 嗱部 lift 就落緊貨，因為貨 lift 先上到我哋啲塑膠帽噶。咁啊啲塑膠帽斷墩計，嗰日得一部貨 lift。咁咧啲人咧爭住落貨，蝦我哋兩條僆仔，有個紋身大漢喎，就懟緊住部 lift。喂，衰佬，唔好甩入嚟啊！屌你老尾，我哋落紧货喎。咁咧，话说咧，等咗成个钟头，佢哋落即系落成架货柜嘅嘢，咪等成个钟头。 最认真呢啲。 咁咧，我啊打电话俾老细，老细啊，唔掂啊，有人霸住部 lift 啊，好恶嘅，有纹身。咁佢点咧？揾捻咗所有塑胶帽当时嘅师傅，你知做塑胶帽啲机器佬都系好捻大只，唔着衫噶啦，十几人落去围捻住个麻甩佬。喂，系咪你唔俾我个学师落货啊？唔係，冇啲咁嘅事。你係咪認錯人啊？咁有平仔啊，佢好笑。老細係佢都係佢，佢唔俾我老婆。咁之後點咯？圍揼咯。 真係打㗎。 真係打啊！十幾人打佢一個咯。咁之後點咧？打撚完佢，將佢嗰啲貨積攬翻上公司自己用。 咁 快？係啊，偷撚埋你啲貨咯，吹撚著啊！打撚到豬頭喇叭就真係打撚到豬頭喇叭，十幾人打。後屘我問平仔：喂，平仔你有冇打兩場？冇埋唔到佢。几捻搞笑，屌你老，十个人打佢一个咯！ 哇，真系好捻大喎，真系，即系我之前咧又系嗰座叫咩咧？黄室堡 系 甲级写字楼， 系 得一部货 l i 哇！ 你铺两个九街，屌咩全？即系咧，你万一有一间公司咧落货啊，扑街！嗱，你知啦，我哋捞摄影行就唔可以搭客 lift 嘅， 啱啊， 系啦，即系咧，然后咧就要搭货 lift， 咁然后咧你嗰个公司有上货落货， 啱啊， 如果有呢、這个有装修搬屋， 啊， 扑街你成架车 lift 咧就 冇噶啦，成架俾我 hold 住， 就绑住咗。喂，即系你谂咁捻大座黄室堡得一架货 lift 咋？屌 呢啲直头要屌我啦！ 之后咧搞到咧，即系咧我哋就33楼， 啊， 哎呀 ，sorry 啊，讲33楼都冇所谓嘅吓， 系， 即系某公司啦，咁然后咧下边就30楼。30楼搬屋搬公司，我谂系执笠啦，即系年尾咁多裁员潮，跟住咧，然后咧就大家我哋成班师傅咪落去同佢理论啦，咁然后咧我话喂大佬得一架 lift 啫，即系大家我哋咁少嘢，俾我哋落先，你少嘢我哋都唔系好多啫，咁样，跟住然后咧屌你尾，真系啲人唔屌唔生性，屌系扯货系咁屌你老尾，屌屌下，跟住然后咧落下见到我哋有多一个人嚟，落下见我哋多一个人嚟，跟住然后咪 call 人咯 ，call 晒我哋啲人，喂唔掂啊，屌搞唔掂啊，屌唔等得俾我哋落嘢啦，收唔到工，你知我哋做呢行最快咩？ 收唔到工啊嘛， 快啲收工啊，屌你老尾，跟住然后最尾又系围捻住佢两条友，我哋六条友咁样， 喂，多謝我先啦，拍硬檔啦咁樣，開始就唔動粗啦，就開始講客氣啦。佢話：誒得啦，你哋行先啦，揸埋部 lift 上嚟，等我哋落嚟啫，等我哋落咗去，自己揸翻部 lift 上去。屌你老尾幾撚老土！ 唔係呢啲人係咁噶，唔屌唔撚鬆化噶，因為佢哋冇讀過書，訴諸暴力啊嘛！你用一個暴力訴諸佢哋嗰個暴力，佢咪驚你？ 即係有時都明白嘅，即係咧你知道其實 lift 得一部，爭啊大家又爭咁樣。喂，但你都睇下，我哋真係一架車仔啫， 啱啊！ 搞即係你搞到大家唔住在，即係人你要收工，人哋都要。 我話俾大家聽，我做了一個頑皮嘅嘢啊！當年小弟做電梯做一個即係小嘅日子啊！咁話説咧，喺呢個火炭咧，小弟個執位嗰度咧，有一間嘅豬油廠啊！邊間豬油廠我唔講啦，火炭得一間豬油廠嘅啫，高咩安啊？高民安個寫字樓就係一間豬油廠頂樓嘅。咁咧，我哋當時咧，佢啲撲街咧，就將啲炸豬油嗰啲豬油渣點咧，倒落個 lift 底度啊，倒落個 lift 槽底，佢哋撬開道門，咁啊倒落個 lift 槽底，咁咪唔使倒咯，即係豬油會塞噶嘛。咁我哋又焗住攞個即係嗰啲潛水泵去通，你知豬油結㗎，通唔到㗎嘛，咪要攞個鏟鏟咯。我話俾大家聽，小弟做咗一樣好撚頑皮嘅嘢，睺佢哋落豬油嘅時候做咩咧？同個師兄就坐喺鋪啲頂度睺撚咗成日㗎啦。咁咧佢落撚咗十幾桶豬油喎，嗰度諗十桶到啦。咁咧拉埋個師傅入去諗住落貨啦，打撚停部 lift 喺中間，打撚停部 lift cut 大電，咁你連撳救命鐘都撳唔撚到。 点样抌落个 lift 底咧？因为我哋其实而家搭 lift 系见唔到 lift 底噶。 嗱 ，lift 槽底系点抌嘅咧？佢哋咧首先将啲猪油咧推去个 lift 门嗰度，咁至撬开到 lift 门，喺个 lift 槽度倒落去咯。 哦，咁样啊？ 系啊， 咁卵扑街。 等部 lift 上，嗱，譬如你十楼，等部 lift 上到十一楼，一撬开部 lift 门，咪即刻停咯。佢有铁笔啊嘛，咪撬卵烂呢部，撬卵烂呢部 lift 咯。一撬卵烂呢部 lift， 咪倒啲猪油落去咯。因为猪油未结之前系倒到落去噶嘛，结咗你又倒唔到噶啦嘛。 咁好撚臭， 好撚臭啊！所以就、我哋咪成日攞個鐵鏟去鏟咯、因為豬油你倒落嗰啲渠嗰度咧，要俾錢噶，同埋會塞渠噶嘛。你拎去做特別清理又要錢噶嘛。 係 係。咁佢咪倒落 lift 槽底，咪等你鏟咯。咁佢死都唔撚認噶。喂、唔撚係啊！點撚知啊？部 lift 槽漏油啊！我哋啲豬油漏落去，點咧？你哋做呢啲電梯嗰啲梗係要負責噶啦。咁卒之有一次，睺佢嘅師傅淋落豬油嘅時候，一閂撚曬啲，由十樓落撚到十一樓中間嗰度，打撚停個大掣，掹撚埋條大電，聽朝先放佢出嚟啦。佢咪話：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管理員哥，我哋接到 order， 而家維修緊㗎啦，因為條線飛落我啲師傅頭啊，三分鐘我哋搞緊㗎啦，我哋喺部 lift 頂㗎喎，你喺唔喺度啊？我做咩唔見你啊？屌佢老母，聽朝放佢出嚟，個撚樣咪笑死面。 但佢都係繼續倒嘢落去嘅。 啊！後屘我哋精啊！你沙甸要唔好搞人嘢，佢豬油廠嗰度炸豬油咧，我哋成日攞啲計油啊，之類之類，咁咪潑鳩入去咯！屌你老味啊！發泄翻轉頭啦！屌佢老味！ 哇！好撚撲街喎，真係。 因為倒豬油要錢嘛，佢用個咁嘅方法唔使錢倒。咁你咪個個禮拜去鏟豬油咯，好撚臭啊！啲豬油。 係係，好撚臭！你尤其喂，其實豬油渣係咪都幾好食嘅咧？ 豬油渣。 因為咧，你見 我嚼到嗱，因為窮人以前我嗰輩食過，你唔知道有冇食過豬油渣？ 我有，我咧有一次喺雲南，即係已經係講緊唔係香港啦。係兩個地方啦，即係葉繼寬面嗰度，你知唔知道啊？ 葉繼寬面 大咩樂嗰度，大家食啊？ 咩叫葉繼寬面？ 大家食呢間鋪頭，你知唔知先？喺呢個油麻地深水埗，成日做十蚊面嘅，即係咧就咁。好似 唔計過啫。哦，知啊，狗婆真係醒啊！狗婆你唔食十蚊面㗎平時，屌，平時你食餐都鮑魚，屌你老味唔係就去嘉麟樓唐朝嗰啲食，唔係去唐國十蚊面你都照你出奇我都覺得。 但係嗰間咧，佢開頭咧即係好賣嘅就係豬油渣面，但我就冇食過嘅。有一次咧，我真正食豬油渣係幾時咧？就喺雲南去旅行。咁樣咧，佢咧就一大撈咁樣嘅，就炸到 好似炸魚皮咁㗎。 咁啊細細粒咁樣。咁然後你要咪俾一碟你咯咁樣。咁啊我嚟撈面食，咁好似 脆嘅咯， 五毫子咁樣。 咁即係脆嘅咯。 係啦係啦。 咁即係脆嘅嘢嚟咯。 係咯。 因為啲豬啲肥豬油炸曬油出嚟，咪得翻啲渣咯。 喂，其實嗰啲係咩嚟嘅？ 係豬肉，肥豬肉。炸曬油出嚟，咪得翻啲纖維，咁之後燶曬，咪得翻啲渣，即係脆嘅餅乾。 即係其實嗰嚿嘢應該係冇乜脂肪 㗎。冇㗎，零脂肪，總之就唔好撚食，食死人。 可以買咁。 屌細個邊食幾撚多豬油渣，好撚慘啊！食豬油渣又難食，要益嘅。 係益嘅，益嘅，益嘅。 總之 咩叫豬油渣為之正嘢益嗰啲咯？啲人咬女益嘅嗰嚿一定係豬油渣嚟嘅，諗都唔使諗。同埋豬油炸咗好撚臭嘅屌！當年小弟就係幫豬油鏟豬油，屌你老母咪整鑊結叫佢攤。即係呢啲真係狗閪之外狗閪啊！大佬你唔做你唔好叫人做啊！ 不過言歸正傳啦，就係即係呢單嘢咧，呢條友重唔重判咧？我就覺得即係其實咧都根據現代法律咧，我睇嚟佢呢鋪都係重判嘅。 我覺得 原因係因為。重判都要有一個，即係判幾咩刑咧，都要有一個前提，就係你認唔認罪啊嘛。呢條友仲要上訴， 我覺得 佢包佢坐多幾年。 我覺得咁啊，嗰六個家屬嗱，嗰六個 同埋你知唔知條友最頂嘅係咩啊？佢即刻抌咗個駕駛執照啊，跟住然後咧揾唔到，咁佢而家唔使出間房啊嘛。 咩唔 使 咩 抌啊？即係咧，佢將佢個證警察問佢哋個駕駛執照喺邊度，佢即刻抌撚咗佢，跟住咪唔使行出街咯。成日留喺拘留所嗰度。 哦。 係啊，佢而家真係驚一出街俾人哋打撚死。我諗咧，好多大行都想對 啊。我覺得咁啊，大家做運輸業或者建築業搭棚嗰啲，如果有兄弟，佢一定係坐祠堂噶，即係一定係坐呢個嗰個叫咩祠堂？我哋咩咩咩赤柱，一定係坐赤柱噶啦。 即係赤柱叫祠堂。 唔知喎，個個都係咁。 咁其他嗰啲荔枝角嗰啲又叫咩？ 拘留所。抽格。 抽 格。如果佢坐拘留所啊，要点都好啦。大家做建筑业嘅人一定识人坐紧监噶啦。大家每人夹钱，每个家庭夹十皮都有六十皮啦。入到监房怼鸠冧佢，谂都唔好谂，一系打跛佢脚。再唔系啦，咪插穿个春袋。即系插穿春袋呢十零万做到噶啦。夜晚揾几个人刨尖啲牙刷一插，屌你老尾两粒鱼蛋啊！即刻，我唔信你够胆行打直入唔打横出。即系最少都打跛脚啦，我觉得。 以下嘅内容咧就即系。 以下嘅内容大家照做啦，要。 就唔代表。 六个家庭夹钱，屌你老母打你攞张残废。 我哋要讲下唔代表本台嘅立场。 代表开台立场啊。 系啦，咁样唔系咧，我哋会俾人 开台嘅收埋皮啊，屌。 同埋我哋咧就冇煽动咧，除咗建筑业行业以外嘅民众咧去进行呢件事嘅。 我话俾大家听啊，笋哥，呢单嘢我讲过噶啦。有一年咧喺钻石山，咁咧有一架货车啊，又系嗰啲大型货车，就倒车撞捻到个僆仔。咁、那个僆仔就喺齐齐店出边啦，嗰间店铺而家仲可以讲，嗰间叫齐齐店。咁咧专卖嗰啲即系玩具啊、扭蛋啊嗰啲咁。就喺嗰个门口咧撞死个僆仔，连个脑都逼埋出嚟，因为个僆仔咧系俾个后边嗰两个车胎都夹扁。咁咧，我话俾大家听，警察嚟之前，个司机系重伤嘅。点解咧？个司机自己报警啊！自己人哋帮个司机报警啊！话说咧，当时喺街市嗰度，即系街市车车又靓仔，钻石山当年嗰啲人咧就贫民啦、啊，又即系谷到一代气啊！一见车死人，第一时间系咩咧？啲卖鱼佬同猪肉佬啊，第一时间啊攞把刀啊笃捻爆条胎啊，惊你走啊嘛！笃捻爆你条胎之后，上去架车度攞嗰啲刀柄啊，打捻爆个车窗，捉条捻样出嚟狂打。咁我老豆咧，當年收到呢個消息喎，喂下面車死人啊！即係一講車死人，一唔知個僆仔係邊頭家，周圍啲師奶就話：，喂齊齊點車死人啊？落去睇下嗰個係咪你個仔啊？咁樣樣，因為睇唔到個樣，咁啊個個阿嫂都落去睇，咁點知有一個阿嫂真係認到，啊係我個仔，我話俾你聽，個司機俾人斬撚咗好似六七刀嘅真係肩斬喎，攞牛肉刀肩斬斬撚咗六七刀狂打，個司機送院嘅時候兩個字重傷。是啲人喂唔好打死㗎啦唔好打。咁我老豆返嚟揸把菜刀，我老豆真係啊即刻行把菜刀落去諗住斩鸠佢，真係喎諗都唔使諗，我諗住劈你老母閪两刀囉，諗住行把菜刀喺屎忽嗰度諗住落去斩鸠佢。我老豆返嚟就我媽问佢喂点啊，嘿多人一隻斩唔到。问咗佢。当年好搞笑啊，当年呢有啲道友呢就喺钻石山门口，钻石山得两条路上嘅啫。咁咧，啲道友咧就喺度揸把刀仔，咁咧抠啲出粮日子啊，一号、十五号嗰啲咧就老粒，你冇一系就俾钱，再唔系就捅一刀兼食狗屎。 咩叫食狗屎咧？即系 兜街都狗屎啊！你冇钱俾咪吉勾你一刀兼食狗屎啦。咁当时一个画面咧，我话俾大家听，你住过钻石山，你唔好扮你住过，即系如果有啲人未住过钻石山，扮钻石山一定唔知我讲乜。真系住钻石山七十年代出世嗰辈就一定知我讲乜。阿妈就会拖住你两个落去，咁咧就揸住个送篮，个个都系咁噶啦，个个阿嫂个送篮里边装住咩咧？菜刀，真系噶，逢系一号十五号咪咁接老公咯。 我俾你搶撚咗份糧，我識咩啊？啱唔啱先？ 點解要帶兩個細路去咧？又 咩啊？驚屋企冇人睇火燭啊嘛！ 哦， 咁鑽石山成日火燭噶嘛，咁咪帶住兩個細路，攞住個餸粒，個餸粒裏邊放咩菜刀？ 但係啲導遊會唔會俾人打個鼻甩積咁樣嘅咧？ 唔係，如果有菜刀，佢唔埋嚟㗎。 其實唔係，你明知呢幾條 唔係佢後邊啲咧，成班一湧而上啊，後你單拖啊嗰啲咯，試過㗎啦，啲導遊俾人打個鼻甩積都試過㗎啦，你搶住咪打鳩你。係 咯。 嗰陣時屌你雲吞麵當劍斬人劍撚少啦，阿媽教我一句。雲吞麵當斬人，我哋食雲吞麵最緊要係咩啊？匿埋台底唔好喐，千祈唔好走，走啊實斬你噶啦，因為佢唔知邊個嘛。因為啲人一斬人就開始亂噶啦，一走咪斬你咯。話知你係細路定大人睇唔撚清噶嘛，但你匿埋台底冇嘢，斬撚完佢出嚟照食。咁雲吞麵未熱，屌你未凍出嚟照食，見唔撚少呢啲嘢，所以斬人第一時間最安全嘅做法係咩？唔好喐，匿埋喺台底。就冇人搞你噶啦，因為通常係啲目標人物被斬嘅啫嘛，你唔係目標人物啊，靚仔靚女啊，四眼仔嗰啲，你總之唔走就冇事噶啦，匿埋台底，警察嚟之前走。 啊，同埋呢個我哋呢個都差唔多，所以咧可以同大家派封利是，就係咧 派咩 啊？呢、 這個利是，屌你老味！ 呢個出前一丁咧喺百佳度做緊特價，就係呢只啦。 咩啊？有幾多錢啊？ $88.30，即係圍緊2.5元一包。 哇！我食撚到嘴都歪。 今日唔緊要啦，我哋仲有千千萬萬觀眾食到嘴都歪埋。 喂，食撚到撚都歪。 咁係咁多， 咁先，拜拜。